天气好， 看看看潮来，摇摇摇潮往，那那那波涛滚滚涌无休。 山口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周三的晚上17:06，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问候大家，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哎，今天特别的开心哈，因为今天又到了我们的好吃的环节了。 嗯， 也一提到好吃的，我基本上就是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哎呦，又饿了是吧？ 非常的亢奋，就是可能需要一针镇定剂来镇定镇定。哎呀，我想那个吃个火锅冷静冷静。 吃火锅这不越吃越热吗？ 那 不越吃越燥热吗？ 没关系，反正我能冷静就行了。就是我这， 不是 肯定有很多听友和我一样，来一份火锅就冷静了。 啊，对，吃饱了就冷静了。 哎，对，而且还得吃好吃的，你得吃爽了才行 啊。必须得是重庆火锅吗？越辣越好。 哎，这个根据个人的口味而定了。你像昨天晚上啊，四娘我带着这个咱们的新主持人哈，还有导播小姑娘哈，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吃了一个我认为还不错的一家重庆火锅。 嗯哼， 吃完了之后呀，我是不上火，反正我吃什么都不上火。吃完了之后，这俩小姑娘今天早上一来，四娘，我上火了。 咋的了？ 我昨天没睡好。 咋没睡好？ 太辣了，辣的我胃疼。 跑厕所了是吗？ 跑厕所了。我就想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娘胎没生好啊。 哎呦， 就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这怎么就没口福呢？ 不能吃辣的。 哎，对，这个也是，但是很多听众，跟我一样是无辣不欢。 哎，我也是。 少来了。 虽然我不是特别能吃辣，但是我还 喜欢 吃辣的。对， 就越辣越想吃。 是 想吃。但其实辣是分为两种的。你看有的那种辣呀是干辣干辣的。 对， 就是辣完了之后你感觉好像要吃，哎，不需要，我要吃个冰淇淋降降火。吃的燥得慌。 像咱们那期做的这个节目是湖南的辣，就特别辣。 哎，对，有 湖南的辣 的话就是干辣干辣的那种，吃完了之后会让你觉得烧心烧胃，火烧火燎的难受。对，因为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您吃那辣椒不太正宗。要么就是说品种的原因，要么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可能是化学辣。这都是不是正常的辣啊。但是我想说的是非常好吃的一种辣，其实就是重庆的辣。 对， 每次我吃重庆火锅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爽，倍儿爽，就吃完之后整个人都特别通透。因为吃的时候就虽然辣，但是你绝对不会出现什么辣胃呀、烧心啊，绝对没有这种情况。 绝对没有， 就是你吃完之后特爽。 哎，一般吃 辣得特别通透。 一般吃重庆火锅都喜欢吃这个香油。 对，因为 油起到一个保护的这个保护胃的这个作用。 对，而且这个香油也是一定程度上是解辣的。但是这个香油可不是您这个咱们市场买什么金龙鱼调和香油啊、芝麻油啊什么，不是这个香油啊。必须得是重庆当地的这个油碟。哎，这才行。 好嘞，说半天了，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呀？ 主题这样哈，咱们今天呢当然又得给大家推餐厅了。 哎， 我们说半天哈也说到是一个 重庆火锅，哎，一家重庆火锅的餐厅不是第一次来咱们节目了， 嗯， 今天算是第二次了哈。那思娘，我还是要卖一个小关子，我们先来听听啊，去到这一家餐厅的食客朋友们是怎么 说 的， 哎， 我们再来揭晓，哎，到底是哪一家餐厅？ 嗯。 就是它那个里边那个蒜肉啊，包括它那个菜品啊，还有它那料，它那个锅底儿底料特别好吃。 那他们这儿好吃的挺多的， 嗯， 有海鲜、螃蟹、虾、 螃蟹，上百种小二百种吧，得有。 天南的、海北的，很多很多美味都有，螃蟹呀、鱼呀，太多太多了。 同价位的火锅，这儿的菜品比较多，别地儿的可能100种左右，这儿的可能200-300种， 随便造呗， 随便造 啊。这你花1000块钱玩命吃，你吃呗，反正这什么时候吃美了什么时候算。 我坐河北过来的，坐河北燕郊过来的，70公里。我不跟你们聊了啊，我得先去吃了，要不一边没劲儿了就。 我不跟你们聊了，我得进去吃了，要不然你们没地儿了。 吃着造吧，造饱了为止。 而且他从河北过来的，河北燕郊过来的，我想问问这位食客，您到底是有多馋啊？ 不对，应该这么说，这火锅到底有多好吃啊？ 哎，对，也是， 哎，多吸引人啊！ 哎，这家火锅呢，地址是位于哪儿呢？是位于这个咱们房山， 嗯， 房山良乡拱辰街1号瑞城广场5层。也是在国泰商厦的对面，名字呢叫大盐屋重庆自助火锅， 嗯，没错。 哎，看这位朋友啊，从河北跑过来的，这个从燕郊跑过来的，70多里地，呵，从燕郊跑到良乡，吃一顿火锅。我觉得这个我是比不了，反正 如果好吃的话也算值了。 哎，值肯定是值，但是反正目前为止我觉得啊，我也算是一个正宗的吃货了，反正我比不了，让我跑70多里地儿去吃好吃的呀。哎，节假日的时候能办出来，平时可能还办不出来啊。好吧，是不是节假日能办出来也已经很可以了。 为了吃怎么着都行， 吃是一件很郑重的事情， 嗯， 不仅要吃还得吃好了， 对， 还得吃讲究了， 嗯，吃开心了， 哎，得吃正宗的地道的，吃好吃的， 嗯， 说这么半天了，姑妹儿，我们听众都馋了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火锅呢，首先它是自助的，重庆火锅只需要59块钱一个人， 嗯， 随便造，使劲造，海鲜什么什么都有，您刚才也听到了， 对，吃饱为止。 哎，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送他家的3个特色菜， 嗯， 特别好吃。 对， 哎，我们先来这个说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姜团， 对，姜团鱼，嗯，野生姜 团 鱼， 姜 团 鱼哈，细节咱们一会儿聊。 嗯，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家的秘制麻辣排骨。 嗯，麻辣排骨，嗯， 对，第三个呢就是炸鸡腿儿， 哎，脆皮炸鸡， 哎，您别光听这3个菜名儿没什么，还真是不错， 有讲究的。 对，咱们一会儿仔细的来聊聊这事儿哈。 嗯， 但是聊之前得先说了，仙都客栈的规矩是什么呀？ 得有奖品呀。 对呀，你光在那说好吃的哪行啊？必须得有免费送的名额。 嗯， 哎，今天咱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哈，会随机的挑出听众来免费送给您。 嗯， 这个直接去免费吃就行了哈。 对， 那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仙偷客栈， 找到咱们今天这一篇推送，就是野生姜团鱼、秘制麻辣排骨、脆皮炸鸡一网打尽， 嗯， 今儿抢重庆自助火锅免费餐券如何？好嘞，就这一篇哈。咱们拖到最下有一个写留言，哎，您可以看到哈，我现在先写一个哈哈 哈，已经提交了， 嗯， 您在这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不仅我和貂蝉能听到您的这个留言哈，咱们其他的听众也都可以看到，就在这个地方留言，咱们随机的挑出听众来送免费的名额。 嗯， 好的，那留出时间先给大家来互动一波吧，好不好？我们先来这个听听好歌，听听广告啊，广告有的时候可能比我说的更好听。 好嘞， 好，一会儿回来聊。嗯， 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忘记一个人，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原谅我曾经想过你给的是我的伤心焦点，到为止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勇敢的完整的我。

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起一句离别，爱情只有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一次幻灭。坚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一起幻灭。 仙偷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马过来。 仙偷客栈开门喽！ 欢迎北京时间的17:24，这里依然是仙偷客栈、我依然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我是貂蝉。 哎，听到的这一首歌哈，来自范玮琪《范范之辈》。那么伴随着这一首非常好听的声音，我们继续来聊吃的， 继续聊重庆火锅， 对，继续聊非常好吃的一个话题了哈。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大家知道啊，火锅是中国的特产。 对呀、 老外不吃吧？ 老外好像吃吧，他们吃过吗？ 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啊、在美国的俄亥俄州， 对， 因为他是四川重庆那边的人，所以就在美国俄亥俄州呢开了这么一个火锅馆儿。 哎呦，老外能吃得惯吗？ 呵，我跟你说，那场面排队挤爆了 啊！他们没吃过， 特别的火。就几个老外，你想想啊，这个高鼻子、大眼睛、那个蓝眼睛的啊，黄头发的坐在那儿，这个筷子也基本上不怎么会使，但很笨拙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一脸郑重的在那儿捞肉。 哎、他们不嫌辣吗？ 哎，不嫌啊。你就像你看那个天津的那个煎饼果子，开到纽约去，都火爆了纽约街头。这个新闻你听过吧？ 那我准备这个明年去美国开个烤冷面，能火吗？ 东北烤冷面， 对，能火吗？ 这我也不知道，你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呢，这个前一段时间呢，你说这我就有一个朋友到这个中国来说，这个你看我都到中国来了，我就想吃点当地特色美食。 嗯， 然后呢，这朋友就问我呀，我说你有什么特色美食？你说都问到我这儿了是吧？ 嗯， 咱们就做美食的呀，那我肯定各种推荐啊，什么北京烤鸭，因为咱们在北京嘛， 对 吧？ 嗯， 包括这个真的，你看吊炉烤鸭， 嗯， 平价到庆丰包铺。 对， 是吧？ 老北京涮肉 经常去吃的，对，包括这个老北京涮肉，嗯，还有等等的，我还推荐他，你还可以去尝尝这豆汁儿，你要不嫌酸的话哈，就各种推荐。结果推荐完了之后，人老外说了一句， 嗯， 我什么都不吃，我就想吃火锅。嗯，在我们的俄亥俄州那疙瘩呀，我排不上队，我就到这儿了， 嗯， 我必须得吃火锅。 他们以为这个火锅是中国的特产， 而且火锅 本来就是中国特产， 本来就是中国特产，嗯，所以特别好玩，对不对？ 嗯， 当然了，火锅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特别是川渝火锅的代表。那么我们这个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家店哈，位于良乡拱辰街，在这个国泰商厦对面， 嗯， 瑞城广场五层，名字叫做大盐屋重庆自助火锅。那自助呢，只需要59块钱一位，敞开了吃，随便吃，吃爽了算。很多人担心的是59块钱会不会这个质量啊，各方面， 嗯， 是吧？没关系哈，您来听。去到的食客是怎么说的， 嗯， 我们来说正题，说正题，这个第一道菜是什么来着，要给大家推荐的 野生江团鱼， 哎，野生江团，嗯，我们先来听听啊，食客们吃到这个江团之后 是 什么样的感受，哎，怎么评价的， 哎， 来听。 这儿好吃的多了，主打三样， 嗯， 这 江团鱼， 新鲜的江团鱼，看，眼睛都没发白呢。 江团鱼也不错， 这江团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自助，这个价位的自助里不可能出现的，一尝就是这个新鲜的现宰的鱼 啊。一般在这个外边的鱼火锅，这江团大概也得， 江团鱼我们自己在外面买的话都得30-40块钱一斤 啊，在这儿也是不限量， 对，50块钱这个价位能吃到这个很不错了， 比家里做饭还实惠，感觉 主要就是吃特别鲜，口感是非常滑的，没有刺儿，这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单独摘刺儿了， 口感非常的滑嫩，这是第一。第二呢，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就是也比较适合这个老人小孩，哎，对，而且它吃起来非常香，经常吃野生鱼，因为喜欢吃鱼嘛，所以这一尝就能尝出来，口感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应该是野生的， 肉质比较鲜嫩，然后比较弹牙 Q 弹， 肉质比较鲜嫩，比较弹牙 Q 弹 Q 弹， 哎，这个大家对这个江团鱼的表现都是 不错， 对对对，都是这个叫什么好评， 哎，对， 想半天哈，好评呢，既然好评一定是有好评的道理的， 嗯， 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江团鱼这一道菜呢， 嗯， 因为啊，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江团没刺儿， 对， 哎，不用说是卡着喉咙呀，或者挑刺儿啊，各种的麻烦， 嗯， 怎么着的， 而且肉质很嫩， 对，肉质 很嫩很嫩， 嗯，肉质非常的应该算是滑腻， 对， 然后同时呢口感又很 Q 弹， 哎呦 Q 弹， 嗯，Q 弹 Q 弹，好可爱的名词哈， 嗯， 然后当然了还有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呢？因为啊， 嗯， 这个3-4月份是吃江团最好的时候， 哦，这个时间它更肥，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因为它是经过，因为你知道3-4月份咱们这个河里的这个水啊都开始回暖了， 嗯， 变暖了，你看这个解冻变暖，经过一个冬天江团在水底下的休眠，因为冬季的时候， 嗯， 鱼儿基本上不太会动的， 嗯， 它一直在那待着不动啊，待着不动就跟人似的，你看你吃完了吃饱了就在那儿躺着待着不动，你肯定长膘， 哎，没错， 这江团呢它也长膘，嗯，这个江团长完膘之后呢，它这个虽然说这个鱼和猪肉不一样，肥肉就是肥肉，瘦肉就是瘦肉，但是啊这个鱼里面鱼肉的脂肪含量一旦高了之后呢， 嗯， 对鱼肉的口感影响就非常大， 哦， 就会直接造成它比以往更香滑， 哦， 更弹，对，更嫩这样的一个口感， 嗯， 就是它肉质非常的鲜嫩肥美吧，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咱们大盐屋的这些 江团鱼、全部是野生的， 对，都是野生的， 不是养殖的。您知道市场上养殖的也是这个江团鱼，基本上十几块钱一斤，野生的得30多一斤。 哦，这样， 在这儿野生的江团鱼随便造。 没错， 好了， 不限量。 对，时间关系哈，到广告的时候了。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得给大家抽出咱们第一位免费吃的 听众。 哎，对，我们决定送给这一位名字叫做小芳。大家这个上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点开今天这一篇推送，往下拉留言板里面就能够看到他的留言哈。小芳说：“江团没有太多的鱼刺儿，鱼肉软嫩，特产吃特好吃吧哈，口蜜秘制麻辣。”排骨想尝尝哦。好了好了，那恭喜小芳可以获得咱们第一位免费吃的名额。同时赶紧关注先偷客栈，在这篇文章今天的这篇文章下面直接点击写留言，留言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咱们广告回来之后给您抽取第二个名额。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12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走向你以后，我是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深情。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怎么一个我， 我没有，哎呀，唱错词了。尴尬了， 好尴尬。北京时间的17:39，这一时间感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闲头客栈，我依然是大家最爱的四娘。 嗯，我是貂蝉。 哎，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哎呦这半天把我给忙的，一直在回复我们的听众。大家好像对这个吃重庆火锅这件事情都怀有极大的热情。 嗯，都喜欢吃是吗？ 都特别喜欢吃。嗯，你们都是这个可教之才。 嗯，都是会吃的。 哎，对，你像因为我个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重庆火锅。哎呦喂，这多的我就不说了，咱们还是来说正事儿吧啊。 嗯，好。 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大盐屋重庆火锅的江团鱼。 嗯，野生江团鱼。 哎，野生江团鱼哈，就是说我们来听听这个大盐屋火锅的老板李总，这是一个大帅哥，长得倍儿帅。我们来听听李总是怎么样说的啊。 这个江团呢，在我们长江这边、重庆这边有一号称这个长江四仙之一。再一个，我们选用这个江团呢，选用的是岷江的这个野生的。咱们现在拿的这条呢，这个须子比较长，然后它个嘴儿是比较圆的。像这种江团呢，就属于养殖的，就是叫回鱼，也叫真正的江团呢，它比较细长的，然后它的嘴儿是尖的，看它的没有须子。然后像我们这个野生的30多，叫养殖的在10多块钱都能买得到。 哦吼，长知识啦、你看哈，这个养殖的江团也叫做回鱼，野生的江团呢才是真正的江团，野生的江团呢比较细长，然后回鱼呢就是，其实回鱼的肉质也还是很鲜嫩的，但是它距离真正的野生江团而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对，肉质上有很大的差别， 对，有很大差别。而且这个大家，我在这里你看，刚才李总也教了我们一个小妙招，那就是在这个回鱼须比较长，有长须子，这个野生的江团呢其实是几乎没有须的，您可以看到啊，那个须其实就一点儿， 很短、 很短的一点点小触角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才是真正的野生的江团，我觉得咱们可以从这个胡须上来辨别一下，还是蛮不错的。 没错。 好的，那其实说完江团呢，我们知道这个火锅啊，还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离不开什么呀， 麻辣 肉 哦， 肉，我们都爱吃肉。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肉这方面呢，你看店里呢除了这个什么澳洲肥牛啊、等等 羊肉啊，对， 我们就不提了。我们来说它最好吃的，也是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一个吧。它是一种猪肉，对。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排骨，但是它经过自己的秘制了，然后有点类似于串串香的形式。 哦， 大家都知道这重庆 串串， 对，重庆成都那边吃串串嘛，吃串串的嘞、然后它这个麻辣排骨呢就有点像那个串串的形式， 哦， 然后 串串 对，串好了， 腌制好的是吧， 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食客们是怎么说的这个排骨串串的。 他们那个排骨是我最喜欢吃的， 麻辣排骨是我最喜欢吃的， 辣度正常是可以接受的那种， 反正吃的口感感觉应该是鲜肉，不太像是冻肉， 跟挨过打似的，这肉你看一搁里头煮会儿就熟， 就不会让人感觉 没那么紧，也不柴，麻辣鲜香，煮这么半天了你就吃，现在还倍儿嫩， 对，你看下面这个排骨了吗，真是真材实料的，而且也块也挺大的， 我给您撕开您看一下，就看着特别筋的，然后撕开也能撕开，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入味儿，不仅有肉还有这个脆骨啊，这个吃着比较带劲， 吃起来的感觉有一种蔬菜的这种果蔬汁的清香味儿。 好，这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刚听到的就是这个去到的食客们一看啊都全是吃货， 都喜欢吃这麻辣排骨， 而且 评价的都非常到位， 你看都是美食达人，所以说我就特别欢迎这样的美食达人什么时候来做客一下咱们鲜头客栈， 随时欢迎， 我带着你免费去吃，然后完了 你来评价， 对，你来评价。我估摸着咱们这个美食达人这个要万一在一号召的话，听众哗啦哗啦全来了， 时刻 都想吃，你就像这个鲜头客栈招演员的时候，大家都说我适合演那个低着头闷头吃的时刻，甲乙丙丁全承包了，这个角色是这个最受欢迎的。好了，我们说到这个麻辣排骨哈，我个人因为这个大烟屋咱们俩都吃过， 对，我俩去过， 我们去过哈，和李总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这个麻辣排骨呢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呀，我吃之前我想挑一挑， 想挑那个金排， 挑那个带脆骨的 啊，带脆骨的， 对，因为你知道吗，这个麻辣排骨咱们大盐屋选用的是什么呀，这个猪还比较叫，还有个名儿叫长白猪，这个长白猪呢刚开始还不是在国内的，还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引进的这个猪种，长白猪的这个小肋排是金排哈，小肋排这个有这个骨头排之间的这个间隙会带上一些这个脆骨，然后同时呢有瘦它还有肥

调整后，四五零路改为从高碑店东往返燕莎桥南，七四零路内环和九六二路调整是由于租用的公交场站到期，线路分别调整至德贤路公交场站到朝阳烟村公交场站到发。此外，本周六起，六七三路双向增设白云桥西站，西行方向增设长春街路口西站，特十六路双向增设金泰利富家园站。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一时间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这个思娘，我今天精神有一点亢奋，我不知道你看出来了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聊到我喜欢吃的东西，我就格外的亢奋。 你应该饿呀。 我没事儿，我不饿，我最近正减肥。其实这个思娘现在正着急下班呢，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得赶紧麻溜的去健身房了。 哎呀， 但是呢，这个截止到昨天为止，昨天晚上下了班之后还是在那琢磨呢，吃什么呀？想着回家吃点清淡的吧，清水煮白菜呢，因为最近健身嘛，对吧？想了半天，一拍手掌， 决定吃一顿好的。今天再减肥， 不是决定吃一顿好的，一拍手掌就忽然之间脑海里面过了一个那个火锅，然后就决定吃火锅吧，明天再减肥吧。 那今天再吃一顿，明天再减肥吧。 哎，不行不行，今天已经和教练约好了。 好啦， 这个我们来说到的是正宗的重庆火锅。这个重庆火锅的名字呢叫大盐屋。 对， 地址呢就在良乡拱辰大街，在 瑞城广场五层。 哎，对，在国泰商厦的对面哈。这个俩蛤蟆刚说了，说减肥吃肉最好啦，又营养又不会长脂肪。对，我就喜欢你这种说实话的宝宝。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大盐屋呢有三道特色菜是特别好吃的，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呢就是姜团，是野生的姜团，59块钱的自助，随便造。咱们去市场上买姜团的话，野生的还得30多一条呢，不是一条一斤呢。 对。 然后你要去饭店吃的话呢， 更多了。饭店的花江团基本上便宜一点的也是58-68一斤是吧，这是最便宜的了。 嗯， 你稍微贵一点这98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一斤 没 按斤算的， 是 98-128的，这都太常见了，这个价钱上下其实差的很大。 嗯， 然后呢这个但是你要去大盐屋的话，59块钱野生的江团随便造， 嗯， 吃爽了为止， 对，吃饱为止。 哎对，然后呢除了这个野生江团以外呢，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这个麻 辣排 骨，哎，食客们纷纷反映麻辣排骨特别的好吃。 嗯， 哎它为什么好吃呢，我们来听听大盐屋的老板李总是怎么样给我们解答的。 这个咱们这个猪肉啊是选自于这个叫长白猪，长白猪这个品种呢最早是在这个丹麦这块，最后引进到我们中国来呢，在这个四川和我们重庆呢就是养殖的比较广泛。它主要是为什么我们用这个猪呢，它就比它的瘦肉比较多，带着咱们的脆骨，这样咱们涮出来然后吃的话口感会比较好。马上要到这个夏天了，吃火锅也许会上火，我们为了解决这些，我们在腌制的时候加了一些香料还有蔬菜汁啊进行腌制，缓解的咱们这个胃火啊脾火啊这个上火的这些东西。 嗯，听到了，说在这个腌制过程当中还增加了蔬菜汁。嗯， 对，所以这也是解答了我刚才说这个你仔细吃起来还有蔬菜清香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好的，那这个秘制的排骨我们也给大家说完了哈，然后这个其实啊大盐屋里面还有一道特色菜， 脆皮炸鸡。 哎对，这个脆皮炸鸡一般啊听起来就会觉得哎好油腻啊， 嗯，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继续也是采访到了现场的很多食客哈，然后呢我们在听食客怎么说之前呢，四娘还是要重复一句，大盐屋重庆自助火锅还是以火锅为主。 嗯，没错， 您去吃到的是非常地道非常正宗的重庆火锅。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重庆巫山人。 嗯， 所以呢来到北京之后，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从17-18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厨师。 嗯， 所以是一个懂重庆菜然后同时又懂做菜的一个人。 嗯， 所以把这个各种非常新鲜的地道的食材拿到了这个北京，哎，搬运到了北京给咱们这个老北京的听友朋友们来做这个福利，然后同时呢，这个锅底儿，要经过72小时的熬制，你还记得吗？ 记得， 嗯，这是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咱们主要 对有说到这个问题， 对主推的这个锅底儿哈。当然了，好了，这个四娘只是说不想跑题哈，别让大家以为说，哎，好像是什么都能吃的自助哈， 嗯， 它确实什么都能吃，都有大约得有300-400种的这个菜品，但是最主要的，您还是得去吃火锅， 对，火锅为主， 对。我们来看脆皮儿炸鸡， 酥脆可口，嗯，味道非常的细， 嗯，比那个 外头 洋快餐店里的， 哎呀， 比那还好吃。 这个吃着挺脆的， 还挺脆的，都搁会儿了，还有这种脆声呢。它这全是腿肉嘛，大腿肉，肉里边还是挺嫩的，特别入味， 不硌牙。它就是吃起来特别脆，但是你特别容易嚼的那种，里边的肉是微甜的，就是特别的入味。因为其他的店吃到的就是表面有味儿，但是你吃到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味道。然后它呢，就是味道都已经浸透到鸡肉的里面，所以特别喜欢吃。 您呢是特别的酥脆，您得听一下声音啊。 刚才这个放到这个，您可以听一下声音，这咔哧一咬下去之后，我和貂蝉不约而同的这个相视一笑， 好想吃，好想去感受一下这个咔哧这个声音。 对，咔哧一下，听起来就好有食欲啊。好了，那今天其实给大家带来的这几个菜品啊，这都是大盐屋自助火锅里面的几个特色菜。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我们一上来就说了，他家有好几百种， 嗯，而且还有20多种的海鲜， 对，有海鲜，什么雪蟹腿儿啊。啊，大闸蟹呀， 嗯， 螃蟹呀，海白虾呀， 对，等 等 等 等， 很多。 当然，四娘友情提醒，如果您想吃这个正宗的重庆风味的话，千万不要贪多。去了之后点个锅底儿，坐下之后拿菜拿肉的时候拿什么呀？那个什么澳洲肥牛什么的，我建议您少拿。 嗯， 然后拿这个鸭肠。 脑花、黄喉这些的之类的。